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 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 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今晚咧，我哋 set 個話題叫乜嘢咧？控制員啊 ，Nancy 咧，你可以拎出嚟噶啦，啊，準備啊！咁但係咧，坐喺隔離嗰位咧就係阿桑普先生。 係，湛兄你好。 我哋都係第一次見面。 係，好開心。 經常拜讀你嘅文章。 係，多謝你。 啟發不少。 係，冇咁講。 多謝多謝你。咁咧，我咧就諗啊，點樣去寫一個個標題咧？阿 Nancy 哥哥可唔可以 show 出嚟咧？啊 ，show 出嚟。嗱，我哋每一次咧都做宣傳做個 graphic 嘅。係。咁咧就係咁樣。不如咁樣寫啦，切合啦。儘管我哋唔係一個話時事節目，正式時事節目，但係我哋個人物專訪節目。不過任何節目咧都係以最 update 嘅 information 為準啊嘛。咁而家你睇下啦，就係最近咧就講呢個一地兩檢嘅問題啦，係咪先啦嚇？咁啊，即係我突然之間諗起啊，依啲都係純粹天馬行空諗。深圳河屏障不再。 嗯， 係啦， 咁即係而家係咪即係啲深圳河南移到去呢個西九站，又甚至無會擴張去到其他地方咧？就而家就係香港一個好痛心嘅問題啊！ 係啊，係啊，嗱，咁佢哋咧就有一條後邊有一個影嘅嚇，咁就一隻打斜落緊嚟嘅，好似對角線咁咧。咁啊，大家想象乜嘢咧？咁我想象就係嗰個高鐵啦。 好似一個沙刷咁樣， 係啦， 似一個列車，係 啦，交叉啦，eraser 啦，係啦。咁到底係隱喻係乜嘢？大家可以發揮你哋嘅想像力。 即係中港邊界模糊化。 係啦，係啦，而家刷緊你睇下啦。啊！依個 eraser 嚟嘅，係交叉嚟， 條河都填平埋。 你亦都可以想像咧，就係嗰個係一個高鐵嘅火車頭。咁依度就係深圳河啦。 嗯 啊、奇怪就係咧，喺而家喺張圖裏邊嘅右手邊咧，嗰邊係深圳嚟嘅大陸嚟嘅。左手邊就係香港，香港咧仲係啲水田同埋魚塘。深圳嗰邊咧就完全係都市化曬噶啦，完全係啦。咁你如果時光倒流40年，可能咧嗰邊都係一樣係水田。 係啊，甚至乎啲山嚟都未去開山劈石做呢個城市出嚟。 係啦， 嗰陣時係保安員啊。 係啦， 即係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一個。所謂的強國啊，經濟上的財雄勢大的強國崛起，對香港的同埋中國大陸的邊界是一個很大的一種模糊化的個狀態嘅。 啊，咁模糊化咧就係到底人咧即係捱得多都會病啦，機器咧用得多都會即係唔生性嘛。咁頭先咧就由於故障嘅問題咧，我哋就中斷咗節目嘅，而家就再開翻同各位傾啦。咁咧就即係希望大家睇到嗰個畫面啦。咁 anyway。我哋咧就係頭先咧就 show 嗰張圖出嚟，今晚嘅宣傳嘅圖就話深圳河係咪呢個屏障不再咧？咁以前就深圳河咧就分隔開啦，呢個一個中國大陸啦。咁你南面就香港叫一國兩制啦。但係好多人咧就而家質疑到底一國兩制咧再存唔存在？尤其是咧係早兩日咧就政府宣布咧一地兩檢咧真喺西九嗰個高鐵火車站裏邊進行。 有些事情不需要懷疑的，譬如說湛兄和我現在在主持一個節目，如果是一國兩制完全不存在的，我想這個我們已經被人家尋隱滋事、煽動國家政權已經被人拘捕了， 一早被失蹤坐洗頭頂回去又免費吃住，不過刷牙都要拿條繩，那支 牙刷都要拿條繩綁住， 綁住的牆壁全部貼了發泡膠的， 是的，是的。不 anyway 即是講回就說如果即聲音真的聽到了，話有些人真係出嚟放下風話咧，呢個行一國一制啦。你覺得第一有冇可能？第二對邊個有利，邊個冇利咧？ 一國一制咧，我唔相信而家係中國共產黨而家呢個國策係要咁樣做。嗱，佢想一國兩制，呢個兩制更加能夠順從自己，亦都有分別有區隔係事實。 嗯嗯、但是他會不會將這個一國兩制2017年這個 moment 去取消他呢？我看不到他現在有這樣的動機、 嗯、 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大陸人，我文貴他在視頻都說、嗯、都希望呢要擁有這個一國兩制的，一來呢他可以有一個自由的制度、啊、有一個自由的一個、嚴格的法制，而最重要的是一個洗錢的天堂，還有金融可以幫他，有法律可以保護他，所以就是說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這八字真言始終是沒有變到的。但是問題就是說雖然是這樣，但是香港人，即是我們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就覺得好像這個一國兩制慢慢變成 1.5 制、 1.3 制了。譬如說很多書未必一定可以出版到， 是啦 是啦，很多的言論你未必可以找報紙給你登到，即是有這個網台是相當好啦，還有個言論空間給我們看，但是那個 window 那個窗口越縮越窄，即是換言之經濟上面呢，香港仍然維持一個所謂的資本主義體系，但政治上面的一種空間呢是越縮越窄的了，即是這一點是很多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呢都相當擔心的一件事的。 是那呢，那 我就這樣看呢，我雖然說 set 這個問題我們待會還可以討論，不過呢在、真的要問多問你一樣先，如果真的是一國一制，誰是最大輸家先？ 如果真的一國一制呢，即是、其實是否最大輸家，我就說不到最大，肯定輸家很多飯都是輸家來的，共產黨是輸家，這個肯定的，共產黨的官員是個輸家，家兒仔乸全部是輸家、 嗯、 香港人當然是輸家，你說誰個會笑呢？其實在問題就是說外國來說沒有香港是否真的這麼害怕這麼疼人呢？我又不會覺得，所以說真的輸得慘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政府、中國的官員和他們那些家屬和香港人，我想這個是三大輸家。 我覺得是、就是、鬼佬都輸了，為什麼呢？ 是、啊、都輸的， 因為香港過去百多年來都是一個，這個比喻未必是完全，但是有少少像就是卡薩邦卡、 嗯、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的卡薩邦卡，這個有少少像，不要駁我說一樣，絕對不是，有 諾伊部隊， 是的，咁咧呢個盟軍同埋呢個納粹軍咧，都係喺要喺卡薩邦卡咧就出出入入飲下酒嘆下，互相索下對方啲料啊咁樣。咁啊嗰陣時係戰爭啫、 嗯， 但香港咧從來都係一個大家都知嘅，係一個情報中心，互相交換嘅情報中心。咁仲有咧係一個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一個轉口嘅貿易港，曾經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亞洲四小龍裏面的製造業的中心，不過製造中心已經一去不返了、 嗯、 是沒有回轉頭，大家不要相信回轉頭、 嗯、 會有製造可能是高科技的東西，養的人都是很少的、嗯、那這個問題呢就是要我們要深究的，稍後在節目裏面，但是呢我今晚叫桑普先生上來呢，其實因為他出了一本書，這本書很吸引我的眼球的，就是這樣了。咁呢本書咧，其實咧，我啊讀俾阿桑普聽啦嚇，叫做咧《中國孤兒香港人》。咁啊，桑普話唔係喎，即係我有一個咧叫即係有一個咁嘅點喺度喎。呢個點咧就叫做間隔號喎嚇。咁到底喂你我哋點理解啊？香港人係中國嘅孤兒。我就是這樣理解這本書名，其實 你的原意是什麼呢、 嗯、我就其實 你可以搜一下控制員搜一下本書的、那個封面出來、嗯 是嗯、其實我就有這個這樣的想法呢，就跟我和彭志銘社長一起度出來的，那就為什麼一點在中間呢？其實很多書都一點間隔號在中間，其實這個靈感是來自於一個中共的爪牙陳佐儀，他是以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的代表，記得在今年6月的時候，陳佐儀是高調地說中國和香港是父母關愛孩子的關係，他說孩子有時候有些小脾氣都能夠容忍，但是自立門戶六親不認獨立建國那不行啊，就不得的 不行 啊左王陳佐儀 這個香港呢、即是去殖文化呢就做得不夠，反而出現了去中國化，所以大家要警惕。跟住當時未做特首這個林鄭月娥呢，就說要在幼兒的腦袋裡面培養出我是中國人的意識， 达。咁呢度依度讲落去嘅时候咧，就一笔冇咁长啦。 啊， 但可以肯定就系话咩系父母，咩仔女咧？我觉得有三个标准嘅：生、养、教。咁问题就系话中国即系呢个政权系咪产生咗香港呢个政权咧？咁肯定唔系噶嘛。咁我睇到就系话边个生、边个养、边个教咧？我睇到就係香港人好多時候，你講生養咧，我哋可能會太大嘅，即係一種虛榮啦。但係起碼你當時大躍進嘅時代，真係救咗好多嘅中國大陸逃難嚟嘅香港嘅人，非親非故都救咗好多。即係問黎智英，係問劉夢紅，佢哋都係咁樣過嚟。你話教就更加多啦，從三支企業、經濟特區、梁振英講個土地使用權、股票制度。香港是大陸現在制度的模板來的，即很多東西你看這方面的話，誰是父、誰是母、誰是孩子，大家可以從中有些啟示咯。有時候我們香港人要有一個警醒，就是說我們是受到華夏文化、傳統文化很大的教養，是真的。尤其是在四九年之前或者之後呢，南渡來香港的一些老師，他們教我們很多東西，他們很厲害的。那這方面是真的中華文化的一個浸染，再加上西方制度後期，尤其七十年代之後慢慢的一種法治制度已經形成。但是問題就是說，香港人對於中國這個政權是否存在著一種望著爸爸的這種關係呢？並沒有這樣的事。那所以我怎麼點起身呢？就是說，究竟你仍然認為香港是一個Often 是一個中國的孤兒，還是認為自己是一個香港人呢？這個自己可以對號入座。你可以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就是中國孤兒，我們叫做中國孤兒香港人都沒問題。有些人會認為，我是中國孤兒而已，有些人為我是中香港人而已，那這個就是身份認同問題，甚至是一些客觀事實的一些著重這個判斷的問題。那希望就是一個這樣的標題呢，能夠不同的人可以自己去詮釋，怎樣去適用在自己身上。 你又講開孤兒呢，我一看你的書的名字，我就想起呢義域，阿柏洋寫的那本書，他用另外一個筆名去寫的本書呢，就叫做義域，就是說在中緬邊境，即是四九年的時候國共內戰，有一批即是殘餘的國民黨軍隊，國軍撤退了進去緬甸，在緬甸境內得閒就回去大陸擾亂一下你。 北的很多的國軍 國軍打遊擊戰，就不是中共遊擊隊，是國軍遊擊隊來打的。但最後台灣方面都是放棄了他們，他們是被稱為孤兒的。 是真的孤兒。 一本書是大家是不難找到，那套電影呢大家都很容易是找到的。 沒錯， 即是 YouTube 都有有義域整套戲。但你形容呢，就是香港人當不當自己是中國的孤兒，還是香港人有自己的身份呢？這個問題呢就是非常之複雜。至於陳左耳這位左王呢說話要去直化呢，這件事呢就是最害怕的，那些分分鐘就是新界佬。最怕的新界佬什麼去殖，你這個丁權問題絕對是殖民地制度的遺留下來的產品。 啊，沒錯，即這個丁權制度早已經大清到已經廢了，已經沒有大清這件事了嘛。但殖民地怎麼用這件事呢？是根本上是一種安撫的政策，酬庸的政策嘛。當時是有發展新市鎮的土地需要嘛。所以就是說殖民地的一些政策產生丁權，而今天寫了在基本法的條文呢，其實沒有承認它的權利來的，它只不過是一個土地的一些權益，但是它沒有承認它是一個憲法上保障的東西，所以衍生到這麼多年來的一些爭拗咯。 爭拗爭而且爭拗得很厲害。第二呢就說香港人是想去中國化呢，這個就可圈可點的。你剛才提到的華夏文化嘛，即是香港人好，即是起碼我們上一兩代啦，就很多都是上很多代，我看 before 英國人來之前都是在北邊來的。英國人來之前呢就是香港不是很多人的，我根據你本書說當時新界只有8萬人，1898年的時候拿新界，全個新界這麼大都是只有8萬人的，就分散來住的。但是香港人呢是有一種華夏文化，我們叫做中華文化，我相信但是香港人是 去好想去中共化啫喎。唔係好想去，我睇唔係咁多人係想去呢個華夏文化喎，有好多層面去睇喎。咁頭先你頭先睇話香港好多人即係大陸落嚟嘅，過去嗰幾百年大陸落嚟嘅，咁尤其是喺英治之後咧，就好更多人落嚟喺洪洋之亂，即係所謂太平天国革命啦， 好緊要啦， 好多人落嚟啊，啲係有錢嘅，嗰班有部分有錢嘅落嚟， 地主啊，嗰啲商人啊， 咁嗰班人咧。其實即香港人是不將呢個國家同埋呢個政權分開，同埋黨分開嘅。 係 啊，呢個係大中華交嘅論述，但係咧佢仍然係有佢個道理嘅。啊，而家香港唔中意，但係係香港人唔中意大陸政權同埋佢哋一啲嘅行為。並不是完全是話去中國化，我不同意去中國化。當然所謂中國的定義呢，在陳佐義啊或者啊黃君如啊，最近在城市論壇所謂中國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一班左腦裏面所講的嘢就是咧，愛國必須是愛埋個政府的。咁香港人咧，其實一向都唔係拜依套嘅，我覺得嗱，譬如對家鄉有個感情。即係話你話大躍進時候大陸饑荒啦，餓死幾千萬人啦，香港人係寄好多嘢翻去啦。佢大逃亡嘅時候，香港人係救佢哋啦。而且去到1990年代華東大水災，香港人熱熱嘅捐贈啦，啊，即係唔係即捐好多錢嘅。咁呢啲都係其實一種感情啊，對呢個中國土地嘅感情。 對呢個絕對唔可以否定嘅。 啊，對。呢個同情心啊，你所謂愛家鄉、愛宗族、愛家鄉啊，呢啲嘢咧，喺中共眼中係唔算係愛國嘅。一定要愛政權的。 而事實上就是話呢啲叫做名詞的爭奪嗰個定義權、話語權的問題。嗱，就係呢個好大的問題。我記得當時候2013年定係邊個時候啦？當時候丁志霖女士就係因為對於支聯會就寫。即係愛國嘅呢樣嘢咧，即係愛國愛港，即係呢樣嘢咧係有個標語嘅，即係當時係對支聯會係有啲意見嘅。 係，我記得係，我記得依單新聞啦。 咁呢單新聞其實係大家要有一個清醒，我自己嘅認識就係咁樣嘅。中國咧，你如果攞去俾呢一個外國人去睇 ，China 係乜嘢咧？一定係講緊一個國家。 係。 咁呢個國家佢必定有個元素，就有包括政權喺入邊嘅。咁就呢樣嘢就係衍生到好多問題，所以我傾向咧，如果你係對於呢一種叫做自己嘅家鄉土地或者歷史文化有興趣嘅咧，我話稱之為華夏嘅，即係有啲似陳雲嗰種論述啦，華夏嘅乜乜城邦論啦、邦聯論嗰啲嘢，所以華夏呢樣嘢係即係一個我哋嘅文化傳承，有好有唔好，唔好都好多添。但我哋不可以話我哋唔承認呢件事，因為呢啲係我哋由細到大家庭嘅老師嘅旁邊嘅人俾我哋嘅一種教化啊嘛，我咁講。呢個係你可以去改良，但唔可以革命嘅文化冇得革命嘅。所以就話呢一點咧，我哋喺書入邊都講清楚，就係華夏文化認清佢好嘅地方，認清佢唔好嘅地方。我都指出邊啲係好嘅地方，邊啲係糟粕。然後香港有獨特嘅。呢、这個優勢就係有英國殖民統治呢段時期，所以佢好多西方嘅一啲價值觀、文化，甚至乎嘅制度、法治，可以喺香港度實施到。你諗下，台灣喺當時候係冇呢套嘢噶。全球嘅華人，除非你生活喺美國、加拿大，即係做即係佢哋嘅一啲少數嘅公民，否則嘅話咧，都唔好似香港咁樣有一套真係嘅法治制度建立起嚟嘅。咁呢樣嘢係外力所導致，但係都香港人得天獨厚嘅地方，而我哋嘅身份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同好多係深圳河以北嘅中國人咧有所唔同嘅。 啊，個身份唔同啦，但係大陸咧啲人咧，佢哋長期接受咗咧呢個愛國等於愛黨，長期。我不知道有些人 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到底他們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始終大陸呢就試過魯平走之前死之前有次是又是香港興起了這個中國人身份的辯論嘛有些人就說我愛中國歷史就香港有些人愛中國歷史也是愛國啊你不需要說他說不是、啊、很多外國人都喜歡中國歷史無通他們愛國、啊 佢但係魯平咧，即係或者好多大陸嘅官員咧，或者啲左王，始終唔夠膽答一句説話。 嗯， 好似你講，我就用嘅。如果我愛中國人民， 嗯， 咁係咪愛國？ 嗯。这个就是他始终不敢答这个问题， 不够胆答这个问题嘛，这个最重要嘛。 即譬如我们喜欢敬爱刘晓波，喜欢刘霞，喜欢709律师，我们是不是爱国先？ 是 你一定说一些这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你知不知道 他会觉得你这样、啊、当然你刚才提说、香港人的、国家意识不是那么强，这个 是一个事实， 绝对是、 啊、但是呢看看你怎样 interpret， 譬如我爱我的家乡，爱我的宗族，这件事是不是一种、 这个感情的东西呢，是无所谓，就是说我不觉得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是一种自然的，我们这么多香港人，有大部分人都这么想，我们要尊重的问题，这个一定要有、嗯、但是就、我想现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争拗点呢，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去批判的，而甚至我都不同意，譬如说城邦论的一些观念，就是说我们呢井水不犯河水，河水才会不犯井水，我们必须要关心河水的状况，不是就是独力难支，就自己也都会唇亡齿寒，这个无论从个人利益的观点，还有跟我们同样的血裔的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情感来讲，都是有同樣的東西，譬如我們廣東人的，即看到在廣東的一些粵語文化被人打擊的，我們都是相當憤怒的，甚至是污染的情況、啊、有個記者最近在珠江河水 不一啖來飲的，這些情況也都是令人覺得很可笑的，即我們會身同感受，但同時我們都會覺得香港人是不是應該要確立回有我們香港的一些獨特的自己的能夠決定到的制度呢，這些是我們可以 去考慮的方向。 這個已經是可能是政治的問題，你剛才說香港人可不可以決定嘛，自己有些事我們應該怎麼做嘛，那有些人呢左一些就說你是不是想搞獨立，你是不是想講香港自決論，那其實是政治不正確來的。 張德江話就是 這樣，是的，幸好今晚做得講，不過先休息一會回來再談過。 喂，你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 哎，我成日都吃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吃，有什麼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沒有吃過？政治咖喱飯。 吃過 啊？ 吃過。 知不知道用什麼整的呢？ 有不同的分析、理論、角度，還有香港人的本土角度。 吃了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啊、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理中聯辦了。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喂，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啊。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咯。 係啦，咁點算好呢？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今晚咧，我請咗阿桑普上嚟嘅，著名嘅時事評論員啦。咁啊，即係佢咧就啱啱出本書，就吸引咗個眼球啊，叫做咧中國孤兒香港人。咁啊，上一次我哋解釋咗咧，就呢個標題咧，就大家可以各自係理解嘅，各自表述嘅。 一個標題，各自表述。 到底香港人係咪中國孤兒，還是香港人就係香港人咧？咁佢喺開頭嘅一兩章裏邊都有提過呢樣嘢㗎啦。咁啊，但係咧有點。我看你本書的時候就我也有些新鮮感。首先我真的孤陋寡聞，我香港人恐共是我看不爭議的事實來的，不過大家未必說出口，可能為了賺食，他們表面上就是親共，亦有些人不關心政治的 去了藍絲帶，藍絲帶不是一定是親共的，就他總之是想個社會是穩定的人來的，不是一定是說傅振中啊、這個、周庸那些這樣的人來的，但是他們那個這些人呢他們呢就是、會覺得香港穩定才是第一的、所以覺得佔中的人阻住了、 我認識到很多人都覺得、搞這麼亂，我們最重要穩定，有 餐穩定阻住我駕車上班、之類的東西、但你問他是不是，我不覺得那些人是很親共、即是他恐懼，可能他根本駕住外國護照的，同埋仔女送曬外國噶啦，平時咧佢對大陸都好多不滿噶啦，但係總之唔中意你班人咧喺度搞，佢搞嗰陣咧，但係我哋忽略咗咧啲香港嘅啲重大嘅社會活動咧，嘅運動咧嚇、其實係冇搶掠嘅，有冇留意一個好大嘅分別咧？ 當然 啦，咁香港最後一次搶掠咧就發生喺1983年的士個罷駛事件，嗰晚真係有啲黑幫出嚟嘅，博懵搶嘢，嗰次係最後一次，1989年嗰次咧係搶唔成，因為警察防務隊好快出嚟鎮壓，係 啦， 咁啊香港嘅群眾運動咧就係即係依個社運咧，其實佢哋好大。直至到一兩年前到咧，係好重視話和平理性嘅。兩三年前之前，點解咧？係因為要同1967年嘅暴力嘅暴動劃清界線啊嘛。 冇錯。 咁一般人就話：喂，其實我哋嘅恐共咧都係喺1949年之後開始嘅。但係呢本書咧提出嘅觀點其實咧係好早啦，去到1925年和1926年嘅海員大罷工已經開始啦。 不過點解會省港大罷工？ 省港大罷工曬，省港大罷工已經開始。點解你會有咁嘅結論咧？ 係有事實為依據嘅。咁啊，當時候省港大罷工咧，搞到係一個好，其實大家即係簡單 recap 一下省港大罷工咧，係發生喺北伐之前，即係孫文死咗之後嘅一段時間。咁呢段時間咧，其實成個國民黨咧，基本上都係受到蘇共啊嘅操控嘅，共產國際嘅操控嘅。咁當時候搞嘅呢場省港大罷工咧，係俾啲顏色俾英國睇啊，基本上係就係話咧，希望逼到成個省港嘅氣氛咧，係要將啲英國嗰啲非共產集團嘅嘢要趕走佢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搞省港大罷工咧，係牽涉咗超過18個月嘅一個16個月嘅一種抗爭。咁當時好多中香港人咧，就俾 共產黨就俾錢你啊，你翻上廣州啊，我哋接濟你，俾飯你食，俾屋你住。咁當時候咧就係罷工咧，係曾經好痛嘅，但係因為當時候香港好多嘅士紳同埋香港嘅政府咧，好採取強硬嘅措施，咁變咗就係咧能夠突破到呢、這個好突破到呢一種咁嘅氛圍，使到起碼公共交通能夠維持得到，糧食基本上可以維持得到。是唯一一樣嘢就係冇辦法同廣州再貿易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損失好大嘅。而香港人好多都覺得哇，我唔掂咪翻廣州咯，翻廣州咪接濟我咯。 嗯。 但係好可惜咧，罷工失業嚟家十六個月之後咧，國民黨話我要北伐啦。 嗯。 突然之間就冇啦，你啲咩勞工嘅要求啊，你要僱主加薪嘅要求唔理你啦，完全公營嘅權益咧，即係被棄如敝屣。咁嘅情況之下，全盤犧牲之下咧，就相當痛苦啦。 嗯， 喺咁嘅前提之下，嗰啲人係翻翻嚟香港啦，想揾工亦都比較難揾啦，轉行都比較難轉啦。就啱啱會湛興話齋，你要穩定冇咗啦。 嗯，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有幾個事實可以同大家講，就係話，自從歌詞之後，差唔多十年時間啦，共產黨同埋國民黨喺香港嘅地下組織咧。基本上已經是沒人參與，他根本上失蹤那麼滯。共產黨以前在炸大罷工之後，之前是布下了很多報紙、地下黨啦這些東西的，但有十年時間是完全停滯的，類似是六七暴動之後。 我正想說為什麼這麼像 很像的。